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50，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7:0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午夜场，爱上陈总兵，一身戎装，一身衣装，经历过生离死别，发展出怎样的军旅爱情故事呢？国剧午夜场，爱上陈总兵，1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11:00，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 时间流转，感觉依然。 今年的正能量啊，咁啊，梗系运动员攞咁多奖牌啦。 体坛动静何正刚。 今年呢，香港的运动员呢都可以叫做踏入了这个成熟期了。我最希望呢都是足球给个好一点的成绩给我们看看。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来到星期五的下午5:11，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有我们今天的拍档林子恩在这里。你好林子恩。 大家好。 是现在的温度就是摄氏18度，相对湿度是76%的。今天我们继续讲就是疫情的问题。因为今天政府在下午3:30的时候都开了一个的记者会，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也都有出席的。在这个记者会里面，政府就再讲回现在的疫情的情况。主要咧就系涉及到咧，即系近日啊，喺望月楼啊，九龙塘又一城啦，一间嘅食肆啦，咁又有食客到访啦，咁然之后咧，而家亦都有确诊嘅情况嘅。嗱，根据翻咧，而家今日即系所讲嘅嗰个嘅讲法啦，咁有一位嘅国泰嘅机组人员啦，佢曾经咧系喺光顾过又一城嘅望月楼仔12月27日嘅，然之后咧就传咗俾佢同台嘅爸爸。另外呢就是另一台就是距离10米的另一台的顾客呢亦都是确诊的。咁所以呢亦都是反映咗呢有个案已经是入咗去社区出现群组。咁政府就形容呢个情况是令人忧虑的。咁佢哋呢就话相信呢个呢是一个经短距离空气传播的。咁佢哋而家亦都是即係联络緊呢当日望月楼嘅食客啦。咁话200多个食客当中呢已经搵到80多人㗎啦。咁同埋呢就係 由於即係帶有 Omicron 病毒啦，咁佢哋而家個檢測咧係增加咗嘅喎，即係嗰啲人士嘅強制檢測咧係要檢測七次嘅喎，即係比起以往感染即係唔係Omicron 嘅變種病毒咧個檢測次數咧就多咗好多啦。咁除此之外咧，佢哋亦都係就住咧個疫苗氣泡問題有啲公布，就會喺農曆年前實施嘅喎，林子欣。 係啊，咁嗱，其實頭先陳燕平你都講咗，即係呢一個有一成望月樓咧，呢一個嘅傳播鏈嘅事件咧，就有幾個角度都可以去做分析嘅。咁第一就係嗰個本地社區傳染嘅風險啦，同埋嗰個本地防疫政策嘅收緊啦。第二就係你頭先提到嗰個機組人員嘅檢疫政策啦，同埋咧我哋今日都會探討啦，就係嗰個機組人員嘅檢疫政策收緊之後咧，對於嗰個貨運物流咧會有啲咩影響啦。咁我哋先講一講即係嗰個社區傳播風險啦。其實我哋睇翻咧嗰個事發去到今日咧都已經四日啦。咁其實咧嗰個事發咧之後個食肆咧都仲有幾日有營運到嘅。咁去到今日就停業啦。咁其實確診人士咧嗰一日咧同其他同場乘客咧都有周圍行嚟行去噶嘛，咁所以可能亦都有人擔心啦，嗰個病毒會唔會擴散就唔止係個食肆範圍，而可能有商場嘅其他範圍咧咁樣。咁另外咧就係嗰個本地嘅傳播嚇，即係我哋擔心係咪本地所謂叫清零已經斷咗纜咧？嗱，因為機組人員咧當然係喺外邊感染病毒啦，但係機組人員咧感染其他嘅食客咧，呢一個都算係一個本地發生嘅事件啦。咁所以有專家咧就認為咧，由於呢一個嘅傳播咧係喺本地發生咧，咁都有機會咧係即係肯定係香港已經係嗰個本地清零咧有機會係斷纜啦。咁另一個咧就係嗰個檢疫政策上邊啦。嗱，咁而家咧機組人員豁免檢疫嘅措施咧，點樣同嗰個業界營運之間咧去取得一個平衡點咧，都係大家關心嘅問題嚟嘅。嗱，因為今年十一月咧，其實都有之前都有試過啦嚇，即係國泰另外有一啲機師係德國翻嚟咧。就試過確診嘅，咁國泰其實之前已經收緊過一次咧，就係嗰個檢疫嘅指引啦，就機師回港嚇，機組人員啦回港咧，頭嗰三日咧就每日只係可以最多離開屋企兩個鐘頭，就限制一啲指定活動，譬如你去買一啲必需品啦。咁而因應今次事件咧，就政府12月28日嘅時候咧，就決定收緊嗰個機組人員嘅檢疫安排。咁由過去咧。喺屋企做一個居家嘅健康檢測咧，就收緊佢頭嗰三日咧，就要喺檢疫酒店嗰度做隔離。咁而由於咧今次呢個輸入嘅個案事件咧，就好似就再收緊咗啊！即係今日宣布咗 係啊，由1月1日嘅凌晨零時開始咧，呢啲嘅駐港嘅貨機機組人員咧，佢哋曾經去過海外啊，或者係台灣逗留咧，都係需要咧入住指定嘅檢疫酒店咧，係7日㗎，直到咧攞到個檢測係陰性為止。而離開指定檢疫酒店之後咧，亦都要喺醫學監察期間咧，接受多次嘅定期嘅檢測嘅噃嚇。 咁亦都咧。即係專家都有指出過另一個問題啦，就係其實而家咧個機組人員咧違規咧就主要係由即係航空公司負責做一啲紀律處分啦，或者解僱啦。咁佢哋有提出過一點咧，就係政府係咪需要咧去考慮加入一啲法律上面嘅罰則咧咁樣。咁我見到咧今日政府嘅公佈咧都強調啦，就係航空公司咧係必須要採取有效嘅措施去確保機組人員咧係嚴格遵守防疫安排之下嘅相關規定，就防止呢個違規行為再次。发生嘅，咁喺而家嘅法律之下咧，货机机组人员咧必须要接受咧呢个医学嘅检测啦、监测啦。如果违反咗个监测通知书嘅条件咧，可能涉及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規例嘅，咁政府會繼續去嚴肅審視個案啦。如果發現有違法行為嘅話咧，有必要咧會依法去追究嘅。 根據陳肇始局長所講啦，咁特首咧係召見咗國泰航空公司嘅主席同埋佢嘅即係行政總裁啦 CEO 啦，咁表達咗非常嘅關注同埋強烈嘅不滿嘅，亦都咧係話即係勒令咧主席要親自檢討個事件啦，同埋作出一個滿意交代嘅。其實咧今次事件咧亦都。由於係收緊咗貨機機組人員嘅檢測要求啦，直接咧亦都影響到咧國泰佢嘅航機嘅一啲嘅安排嘅噃。首先咧就係佢去一啲即係遠距離嘅地方啦嘅貨機啦，就會咧係停止咗先嘅嚇。咁呢個係首先即係國泰所採取嘅一個嘅行動啦。咁佢而家咧佢係會係停咗咧一啲即係有幾個地方。 嘅貨機或者係一啲客機，但係淨係載貨嘅貨機嘅。咁啊呢個有一個咁樣安排啦。咁呢個第一啦。咁另外咧，亦都係即係因應咧今次嘅事件啦，其實國泰亦都要再重組過咧稍後嘅一啲嘅航班嘅噃嚇。 係咁啊，可能咧有啲人會擔心，因為嗰個國泰暫停而家長途貨運嘅航班咧，我諗唔單止係影響緊即係供應香港嘅貨物啦，而係即係香港出貨啊。嗰、那個嘅即係時間嘅問題，咁啱啱好我哋完咗聖誕節假期啦，咁、那個當因為聖誕節嚟講，我哋嘅貨運量比較大啦，咁但係下一批嘅貨物運出去嘅時間就係、是、可能係農曆新年之前啦，咁啊，但係農曆新年之前咧，大家都知道內地即係有春運啦嚇，咁、啊、可能會有一啲內地工人會陸續翻去鄉下嘅，咁對於嗰個人手同埋嗰個物流成本，甚至係轉介消費者嘅成本上邊咧，又有啲咩影響咧？一陣間我哋都可以同業界人士去傾一傾嘅。 咁另外一個頭先亦都有講過啦，就係農曆年前咧會係推行疫苗氣泡，就係、是、市民係需要咧係接種咗最少一劑嘅疫苗咧，先至可以進入去某啲嘅處所，譬如包括咗係餐廳啊、戲院啊、圖書館等等嘅。啊，電話號碼1872-3111，1872-3111，大家有啲乜嘢嘅即係意見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你一位嘉賓，就係、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员会的联席主席曾其恩。曾其恩你好。 你好主持。 是首先想问一问，根据现在望月楼那个的状况和近日 Omicron 的传播情况，是不是都可以确定其实第五波是来了的了？ 我想第五波应该是在个临界点。我想大部分即是嘅市民咧，我谂即系听到今日嘅消息咧，都应该唔系好开心同埋乐见。但系问题，即使几唔想见咧，我哋都要咬紧牙关咧去面对。因为今次如果我哋睇翻即系一啲嘅个案咧，即系本地嘅个案咧，其实就的而且确系唔寻常嘅，即系无论系喺嗰个当事人，即系嗰个機組人員啦，佢嗰、那個即係距離佢個程度啦，即係台與台之間嘅程度啦。咁而都受到感染咧，咁我諗的而且確，我諗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信息，就係話 Omicron 係的而且確係高度地非常之傳染性。咁嚟緊嗰7至14日，我相信都係一個關鍵，我哋能唔能夠阻截得到第五波？嚟到香港，嗱咁呢部分就真係要睇我哋跟住落嚟揾到有幾多嘅確診人士啦。咁因為始終相關嗰位嘅機組人員佢去過唔少嘅地方，咁即係所以變咗即係而家去嗰啲地方都其實都幾人流幾密集啊，幾多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我哋真係要好小心睇住跟住落嚟嘅事態發展裏邊。 咁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喺你嘅预计入边啦，万一真系爆发新一波疫情咧，其实我哋讲紧嘅第五波疫情会同之前嗰几次嘅疫情嘅扩散速度咧，会有啲乜嘢分别咧？ 嗱，如果根据翻即系譬如喺南非啦、英国啦、美国啊、加拿大佢我哋得到嚟嘅数据咧，即系如果对比翻 Delta 的话咧 ，Delta 变种病毒咧。我相信佢嗰、那個數字會突然間快咗好多嘅，即係 Omicron 的話，譬如喺翻即係頭先我講上述個國家地區咧，其實有一啲嘅統計咧，就係 Omicron 佢個速度會快過 Delta 咧，起碼3至4倍。即係話咧你譬如 Omicron 佢要用3至4日，應該咁講，譬如 Delta 佢要用差唔多。7至10日，佢先至可以將嗰個確診數字翻一翻 double， 即係一倍。Omicron 可能淨係需要2-3日時間咧，個確診數字已經係可以係多一倍。即係我希望大家要有一個概念咧，就係個速度係好快。其實我哋亦唔覺得出奇，因為你睇翻即係香港大學團隊咧，同埋英國帝國學院咧。他們做過一些研究呢，都是說 Omicron 嘅感染者，佢個上呼吸道嘅病毒量咧，其實係比即係Delta 或者原始病毒咧，個複製能力咧喺頭嗰24個鐘咧係高70至100倍。咁所以如果你個確診者佢嗰個病毒量咁高嘅時候咧，的而且確係可以散播開俾佢附近身邊嘅人。唔淨止係透過呢個飛沫傳播，其實一個有限度嘅空氣傳播啊，沾污你附近周圍嘅物件啊，環境污染咧，都可以促成咗咧，即係有一個非常之快嘅傳播開去。咁所以我諗喺呢部分咧，即係其實無論係臨床啊、實驗室嘅數據同埋真實世界咧，我哋其實都睇到咧，即係嗰個即係鐵一般嘅事實。 嗯，同埋曾其恩啊，留意到咧，好几个近日好几个个案咧，佢有啲系打埋第三针嘅疫苗噶嘞噃，但系亦都系即系感染咗 Omicron。 系嗱，我谂我哋知道而家打第三针咧，点解呼吁大家要打第三针？其实最主要系从个人嘅出发点。 嗯， 个人嘅出发点咧，就系希望咧，即系一啲本身已经第二针已经相隔咗差唔多半年啦。你希望打第三針咧，希望將嗰個疫苗嗰個有效性咧提高，因為好多時去到即係半年之後咧，即係我講第二針，半年之後其實你嗰個疫苗嘅有效性已經跌低過三成以下。咁我哋好多時疫苗嘅有效性即係講緊五成或以上啦。咁而家如果你係咁嘅情況，你的而且確真係需要提升翻，希望咧減低你有症狀感染同埋一啲嚴重併發症。咁如果你打咗第三針的話咧，希望咧根據外國個統計咧，佢希望可以上翻到係大概75% 度。咁所以喺呢部分咧，我相信即係大家如果真係符合即係我頭先所講嘅，咁都應該去盡快去預約啦，或者去到你附近嘅接種中心咧，去接種第三針。 嗯，我谂听众咧都好关心点样去即系亡羊补牢，去揾翻嗰个传播链出嚟啦。其实我哋未来呢一两个星期咧，要点样先可以把握到机会系拦截嗰个第五波嘅出现？ 嗱，第一样嘢我谂就即系如果即系市民希望可以帮，即系每一位市民想帮香港一把，避免出现第五波，因为大家如果一出现第五波咧，我谂相信有好多嘅抗疫嘅措施都會收緊翻，咁所有經濟活動都會即係冷靜下來，咁大家都唔想。咁我諗真係嘅啦，如果有去過即係政衞生防護中心公布嗰啲嘅地方嘅，你喺嗰段時間有出現過嘅，麻煩都真係做一做強檢。第二樣嘢咧就係嚟緊有一啲嘅節日咧，可以盡量避免就係同即係大規模同其他朋友咧係聚會咯，咁就我諗戴口罩咧喺而家呢個時勢咧，係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啦，戴好自己的口罩，咁同埋啲口罩唔好重複用啦。咁我自己希望就係、是透過呢啲咁嘅呼籲，即係普羅大眾市民可以即係提高警覺啦，尤其是嚟緊呢兩個禮拜。 嗯，讲到人群聚集啦，其实今日咧就系大除夕啦，咁亦都有唔少市民咧可能会上街去到做倒数啊。而旅发局咧，佢亦都有一个跨年嘅音乐会嘅，即系都有唔少人聚集嘅噃。咁当然即系嗰度亦都进入个场所嘅人士，亦都要满足咧一定嘅一啲嘅健康监测嘅条件啦，先可以进入啦。咁但系你又点睇？即系其实喺咁样嘅情况之下，系唔系呢啲嘅人群聚集嘅一啲嘅活动应该要再去调整？一下咧， 嗱，我谂呢个其实就留翻俾广大市民自己去谂一谂，即系可以自己做到啲咩嘢啦。其实如果我哋反而我哋应该调翻转头谂，假若我哋每个人唔去付出多少少第五波嚟临嘅时候，我想讲你睇一睇外国嘅新闻，即系有受 Omicron 影响嘅地方国家会系点嘅？如果你当你睇到呢度，你谂到呢度嘅时候，可能你会改变你今晚出嚟嘅主意嘅。所以我自己都即系会咁样去呼吁啦，吓。咁所以而 家其實係即係唔係適宜有太多人走埋一齊嘅時間。真係睇下事態發展成點樣。如果我哋真係守得到咧，咁可能即係都即係我哋仲有翻即係一啲較為正常啲嘅生活模式。 嗯。今日咧，政府就除了收紧本地一啲社交距离措施之外咧，亦都系宣布会收紧嗰个机组人员嘅检疫安排啦。咁就佢哋入即系翻香港之后，就一定要住指定嘅检疫酒店，就直至取得第七日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你觉得呢一个新嘅安排系咪就可以避免到再出现同类型嘅输入个案？ 其实呢个咁嘅说法，即系其实早啲做咧，系会比较理想的。 嗯。 咁因為如果我哋睇返而家 Omicron 嗰個潛伏期呢，根據外國嘅報道呢，可以由零日至到八日嘅。 嗯。 中位數呢，中位數即係比較多啲人出現即係病徵或者確診呢，就係第三日，即係由佢感染之後第三日。咁所以如果佢話用七日嘅，咁我自己覺得呢就係一個較為理想啲嘅做法。咁最初佢係三日啦，咁但係問題嗰陣時未有呢啲咁嘅事情發生。 阿曾其恩醫生啊，因為仲有少少疫苗氣泡嘅問題想同你傾，不如五點半之後再揾你傾多一陣啦，好嗎？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9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全部怀疑涉及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卫生防护中心话，17宗系输入个案，其中一人系国泰货机机师，住喺坚尼地城海都楼，佢已经完成接种三剂疫苗。今个月27号晚，曾经同两个朋友去过中环 SOHO 一间食肆食晚饭。同埋上環一間嘅會所，同埋中環一間酒吧聚會至深夜。由於佢係早前另一名確診機組人員嘅緊密接觸者，送入檢疫中心之後檢測呈陽性。另外兩名嘅患者係輸入相關嘅本地個案，包括早前確診國泰機組人員嘅屋企人。佢今個星期一下晝喺又一城望月樓食飯，其餘一名34歲搭棚工人當日下晝亦都喺望月樓食飯，位置同有關機組人員相隔大約10米。佢星期三有輕微咳嗽同發燒，到屯門醫院求診同接受檢測之後確診。另外中心錄得16宗初步確診，包括一名機組地勤，主要在机场禁区负责处理离港同转机旅客的工作。政府表示，因应近日多宗涉及 Omicron 的个案，曾经去过社区不同地点，提醒曾经在指定时间去过相关地点的人士尽快检测。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当局将会加强强制检测安排，市民如果到访感染 Omicron 患者曾经出现的地点，将要进行最多7次的强检，相关公告会列出需要检测的日子。他说明白或对市民造成不便，但现在处于非常严峻的时期，希望市民配合，当局亦都会跟进市民有没有遵从公告。如果市民不确定是不是曾经到访有关的处所，都应该进行检测以求安心。国泰航空公司发声明表示，5名机组人员执勤回港接受医学监察期间确诊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内部调查发现，有员工严重违反医学监察规定，将会被纪律处分。国泰话，有关员工的行为令人极度失望，公司就有关违规个案引起的不便致歉，并会继续同政府紧密合作。声明话，所有国泰航班都由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机组人员执勤，所有机组人员都需要接受频密检测，公司要求所有合资格机组人员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并积极建议其他员工尽早打第三针。今晚除夕夜，多个地方有倒数庆祝活动，不少市民希望新一年疫情会缓和。有市民专登请假同屋企人庆祝，晚上入住酒店避食，并系食自助餐、睇电视直播倒数。另外有市民计划放工之后同女朋友欣赏海景，认为今年较有过节气氛，希望出年疫情放缓，让香港有更多嘅变化。有家长就话，今晚同屋企人喺酒店倒数，因为小朋友只得2岁，未能够打疫苗，唔敢周围走，会尽量留喺室内地方。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对于近日嘅疫情啊，有啲咩嘅睇法咧？我哋点样去拦截第五波咧？同埋咧，政府就宣布啊，会喺农历年假期之前啦，就会系推展咧呢个疫苗气泡嘅。咁大家又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嗱，电话旁边咧，阿林子欣，我哋继续咧揾翻阿曾其恩医生出嚟先吓。曾其恩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 系嗱，刚才咧，阿陈肇始局长咧，亦都喺记者会嗰度宣布啦，佢就会扩大咧疫苗气泡喺农历年之前啦，599F嗰啲嘅场所，即系餐厅啊、戏院啊等等咧，所有进入嘅人士咧都要接种最少一剂嘅疫苗，员工咧亦都要喺限期之前咧完成接种啦。咁当然，如果你系未够年龄嘅，又或者系个有医生证明你不宜接种嘅，咁又当然除外啦。但系我哋睇翻咧而家嗰个嘅接种率啦，咁已经接种第一针嘅人口咧就系72.3%嘅，而接种咗第二剂嘅咧。就是69.1%，咁即系话咧，其实意味我哋要喺农历年其实都大概剩翻一个月啫，咁因为今年农历年好早啊，如果我冇记错，应该好似系 二月头 啊，系啊，月初就已经系啦。咁即系话咧，佢哋就要喺一个月之内咧，系即系剩翻嗰27%嘅人口咧，就要打埋第一针，先至可以进入去嗰啲嘅场所。其实你又觉得即系点睇呢个安排咧？系咪真系咁迫切到一个咁样嘅地步咧？ 我谂的而且确，我相信呢啲咁嘅疫苗气泡咧，本来冇咁早嘅，咁冇咁早实施嘅。咁但系因为 Omicron 咧，即系已经杀到埋嚟啦，同埋真系开始有本地个案。咁嘅時候呢，咁就要另作別論啦。因為呢，香港係一個高度密集嘅城市嚟嘅，無論我哋食嘢啊、娛樂啊、居住啊、翻工啊、公共交通工具，的而且確係有咁嘅需要嘅。但我諗係要講個公平原則，即係大家都希望喺一笪地方，你即係置身於喺嗰笪地方呢，大家嗰、那個即係安全系數應該要提高啊，即系大家都唔想感染。咁我谂呢样嘢系其中一样嘢咧，系希望即系有多啲人咧去接种疫苗嘅。咁本身件事件嘅发生啦，再加埋政府而家实施呢个咁嘅疫苗气泡嘅方案咧，咁我相信系会加速咗咧我哋提升接种率嗰个情况。 嗯，我哋睇翻咧，80岁以上咧个接种率系比较低啦，事实上都有一个嘅缺口喺度。咁但系正正咧呢一班人咧，亦都系一啲经济活动比较少嘅，譬如老人家嚟嘅。咁如果而家咧，即系我哋喺一啲公众场所，譬如食肆啊，或者图书馆呢啲去实施嗰个疫苗气泡政策咧，其实能唔能够鼓励到一啲经济活动比较少嘅人去打疫苗？ 嗱，我谂我。唔排除即係永遠都係要透過教育啊、宣傳啊，同埋咧即係學者們佢哋不停咁樣去解說咧，去希望即係能夠釋除到咧，即係無論係大人、細路、長者嘅疑慮。咁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呢啲功夫我相信過去嗰兩年咧，唔同學者都即係不停都係做緊呢啲嘢嘅。咁我諗學者想讲出嚟都系苦口婆心，讲数据、讲科学俾广大市民去听。咁但系当然，最终市民佢接唔接受嘅，咁我谂当然佢自己有个话事权。咁但系问题，我谂政府都要有一个相应嘅姿态，或者佢嘅态度立场咧，系点样可以保障到公共卫生嘅安全？我谂尤其是就系公营系统咧。嗰、那個入住率啊，我哋唔可能咧將我哋嘅公營系統咧係拖垮嘅時候咧，對有好多長期病患者咧，佢入唔到醫院咧，會係一個好嚴重嘅後果。咁我諗依一部分咧，其實政府咧都要係從依一方面咧去即係減少一啲確診人數。咁我自己覺得佢行緊呢個方向係啱嘅。 好啊，多谢晒你，曾其恩医生，唔该你。曾其恩医生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嘅联席主席嚟嘅。1872311，你又有啲咩睇法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啊？有陈先生噃，陈生你好， 喂，吴安系， 你好，系 姓陈嘅，系。我 100% 同意啊，曾其恩医生所讲咧，收紧机组人豁免检疫系绝对可以系早啲做嘅。你一般你要走在疫情之前，你先至可以有用噶嘛？咁你呢个政府嚟真系慢狗派，你十一月头已经有三个机组人员由法兰克福嚟香港确诊，嗰阵时你已经睇到个流动喺度。咁我听到阿何柏良、梁晓超啊等等专家都已经讲咗，都唔知 N 次话要收紧、取消机组人员豁免检疫，但系唔做，你淨係限制咗啲機組人員嚟香港頭三日只可以每日可以出去兩個鐘頭，但係而家證明咗呢個根本冇往過啦，唔知冇往過冇遠雞籠啊！如果你嗰个时候收紧，就唔会有而家望月楼咁样爆疫啦。 系，多谢晒阿陈先生啊，认为政府咧似乎做得比较慢吓，多谢晒你。跟住有杨小姐喺度嘅，杨小姐你好。 喂，系你好，主持。 系你好，有咩睇法？ 我自己嘅睇法就系话咧，嗰、那个机组人员咧真系要强制检疫啦，唔系强制检疫，强制隔离。系啦，翻嚟之后香港唔止七日，我相信起码要七日以上。而家呢啲冇病徵嘅病毒咧，其實空氣傳播咧，好大機會，我覺得自己即係 Omicron 嗰只變種病毒有機會空氣傳播。咁如果大家張開口食嘢嗰陣時候傳播咗，即係感染咗咧，就好麻煩。所以我覺得機組人員其實一定要強制隔離，唔超過七日以上添，我覺得係啊。同埋我自己咧就有留意到今晚除夕咧有兩大演唱會咧。就會係喺香港嗰、那個某個地區度俾市民去觀賞嘅買飛。咁其實我今日已經打咗去旅發局同埋西九嗰邊，就查詢翻係咪應該取消咧？而家疫情已經咁嚴重咯喎，咁樣。但係我都有聽到你問翻某一啲嘅情況嘅，咁但係佢哋都話佢哋自己自行決定啦，咁樣。咁我自己有買飛嘅，我都唔會去睇啦，係啦。 好啊，多謝曬你阿楊小姐嘅意見，即係充分地去覺得應該要減低個人群聚集啦。咁不過林志恩頭先講到咧，收緊機組人員嘅檢疫安排咧，其實因為較早之前都聽到即係機組人員嗰方面咧都有啲聲音啦。如果你一個太過緊嘅檢疫安排嘅時候，亦都可能會影響到即係嗰啲嘅員工自己嘅個人生活啦。咁除此之外，亦都可能會影響到咧係國泰自己或者係航運業咧佢自己咧點樣去編排人手嘅。其實就住咧近日嘅牽涉到機組人員嘅個案啦，咁國泰咧亦都有一個聲明嘅，咁佢哋就話咧國泰咧係近日共有五個嘅機組人員喺執勤回港之後嘅醫學監測期間啦，就確診咧感染到 Omicron 嘅變種病毒，亦都調查顯示咧就係有若干有關嘅員工咧係嚴重違反咗咧佢哋自己本身嘅即係檢疫規定啦，咁佢哋就話即係任何違反咗醫學監測規定嘅員工咧將會被紀律處分嘅，咁、那個聲明亦都話啦，有關人士嘅行為咧係極度失望啦，咁而國泰咧亦都就住呢啲違反規定嘅個案所引致嘅不便咧而致誠道歉嘅。嗱，其實亦都係因應咧近日嘅依嗰個嘅種種嘅事件啦。剛才喺政府嘅記者會入邊亦都講到，其實有四名嘅機組人員咧，即係近日啊，起碼係有四名嘅機組人員咧係違反咗去國泰本身嘅一啲嘅即係檢疫嘅監測規定啦，而頭先亦都講過咧，由於係檢疫規定嘅收緊啦，咁所以國泰咧就已經要調整咗佢哋即係貨機嘅航班嘅安排啦，就係咧係暫時。即時咧係暫停咗所有嘅長途貨運航班，即係咧跨太平洋啦、歐洲啦、西南太平洋啦、利雅得同埋迪拜咧，同埋只係載貨嘅客機嘅航班，為期七日咧，直至到1月7號為止。而且咧，亦都係話，由於咧係受到最新嘅檢疫限制影響啦，所以佢哋唔能夠如期運作咧，已經計劃嘅航班，而家咧就要整合緊咧2022年首季嘅航班，而且亦都會有一個大幅嘅調整，可能會 會係取消，包括埋取消一啲咧往來香港嘅客運嘅航機、航機。 嗱，我哋睇翻啲數字咧，其實而家國泰嗰個貨運咧，究竟佔香港嗰個空運咧嘅比重有幾多咧？咁其實而家差唔多佔一半咁多嘅。咁加上咧，其實國泰嗰航線咧比其他航空公司多啦。咁所以其他航空公司咧，或者一啲貨運包機咧，亦都未必能夠完全消化到咧國泰停飛咧所積存嘅貨量嘅。咁呢一個咧，可能我哋有兩點要留意啦，就係嗰啲空運寄件嗰個運費啦，即係會唔會有影響咯？同埋另一個咧，就係我哋頭先講到有啲長途機佢暫時係停咗，譬如飛西南太平洋啊、跨太平洋等等嘅航線，咁嗰個運送嘅時間咧，即係會唔會有機會額外延長咧？一陣間我哋都可以同業界傾一傾嘅。 1872311點睇即係而家嘅機組人員啊嘅檢疫安排係進一步收緊咧？可能收音機旁邊咧有一啲係機組人員嘅家庭成員嘅，咁你又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成日听到人讲 for ages, for ages, for ages， 个意思就系已经有一段好耐、好耐、好耐嘅时间啦。Forages， 我哋平时系点样用嘅咧？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常听到很常用的一个口语的 expression 来的。例如你很久没见过一个人，你可以跟他说 I haven't seen you for ages， 就是说跟你很久没见过面了，或者你可以说 We haven't seen each other for ages， 就是隔了很久很久很久了。留意我们的 ages 是 age， 跟着加 s 的 plural， 记住是。而发音咧系由于我哋前面有个 F O R 个 for 喺度咧，我哋个 ages 咧嗰个 R 系会冧埋落去，就听落嚟一次 for ages, for ages, for ages。OK， 咁啊，今年好多人都冇出外旅游过啦，可以话啦 ，we haven't travelled for ages。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志恩刚才我哋都提过咧，就系、国泰咧就住近日啊嘅即系检疫嘅收机组人员嘅检疫情况收紧啦，而调节咗一啲航班啦，亦都即时咧系停止咗一啲货运嘅航班嘅。对物流业嘅影响会系点？电话旁边我哋即刻请嚟香港物流协会嘅会长袁美仪嘅，袁美仪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嗱，首先想问问啦，即系国泰而家停咗咧，系一啲长途嘅货运嘅航班啦，退到一月六号为止啦。咁当然唔知一月六号之后系咪会恢复定系点啦。咁但系暂时睇起上嚟，对于我哋嘅货运嘅物流嘅影响会有几大啊？ 都大噶，因为点解佢起码 cut 咗我哋三分一航机啊？即是话系成个货运里边，港长途里边，咁我哋都冇办法，因为太突然啦嚟得，咁我哋只系可以去翻啲货机或者去包机嗰啲公司里边去攞位啦。 咁其实而家咧，目前嗰啲长途嘅货运咧，即系主要系运载边类型嘅货物？ 其实我哋去长途大部分啲货运呢都系电子零件又或者系电子货品为主，亦都有啲高价嘅消费品啦。咁啊高价嗰啲即系走出去零售市场买嗰啲啦，都有好多啊都。 咁其实对于香港嘅整体嘅社会嘅供应会有几大影响呢？因为都听到啦，另外有一啲物流业嘅人士就指呢，譬如日常我哋嘅食物啦等等呢，好多就係由内地过嚟啦，咁所以就唔受呢个货运嘅客机影响。咁但係如果你话譬如电子零件啊等等，系咪应该会系可能对于商业活动嘅影响会即係一啲譬如厂嘅影响可能会比较大呢？ 你讲入口班机翻嚟 系啊系啊，停咗翻嚟。 其实我哋入口咧，其实因为国泰有一个好处就系，因为佢好多都系佢哋嘅航点，亦都好多嗰、那个直飞咧系好多点嘅。 咁其實咧，我哋大量嘅食材咧都會係經飛機入嚟，同埋啲高價嗰啲零件啦。咁就你話影唔影響，就可能影響到一啲就係我哋唔係一般我哋嘅食材，可能係高價嘅食材都唔定。咁啊，但係你都知道嚟緊係假期啦，假期好多係好想出去消費啊，或者去餐廳嘅用餐啊。咁可能就係依啲食材就會要求多咗啦。咁但係飛機貨就翻唔切嚟都唔定。咁啊，但係電子零件貨咧，就剛剛就好彩就係話我哋而家就過咗聖誕節啦。咁希望嚟到嗰陣時候咧，個新年影響唔係咁大，因為其實國內好彩有啲廠咧，佢哋都諗住提早咧就係過年，所以有啲廠已經可能一月中啊已經開始就準備過年㗎啦。咁希望依個影響唔係太大。咁但係一調轉頭就可能出口貨咧，我哋都會有少少擔心。 余美儀啊，其實咧，你頭先都話啦，即係國泰今次停咗啲貨機咧，就大概即係會冇咗三分之一嘅航班啦。咁你哋都要揾包機啦。實際我想問，喺貨運上面咧，國泰嘅市場佔有率咧係幾多度啊？ 我預計咧暫時未肯定，應該起碼都超過五成係我哋嘅載貨營運力嘅，因為其實佢比起其他。即係始終佢哋個航班係多好多，好多我哋就係要求直飛。如果你話轉機嘅話咧，就其實都有好多航空公司做，但係佢係直飛比較多咯。 咁你哋而家包機咧，係咪可以取代到國泰停飛嘅影響咧？ 未必一定㗎，因為點解？其實你始終個包機咧係即係事先要安排咗，同埋你一定要申請啦，唔係話即刻話加就加到嘛。咁其實我相信，我都希望政府可以幫幫忙依一個咧，就係批多啲嘅貨機或者係包機嚟香港嗰陣時候咧，嚟代替依個需求突然間嘅需求，咁應該會好啲嘅。 我想問下，而家轉做陸路或者海路運送咧，即係幫到幾多去解決而家空運嗰個問題？ 其實海運都面對同一個問題啊，因為其實海運因為其他國家都到新冠疫情嗰個影響咧，咁好多船期都唔準啦，同埋有啲都係 delay， 所以有啲損貨咧已經轉咗過去走飛機噶啦，已經。咁所以其實損貨已經面對好大問題啦。你話陸運係可以嘅，但係大家要注意一下就係因為有啲就係高價嘅貨咧，未必一定係用到陸運，因為陸運可能分鐘就係個路面情況啦。咁我哋要。即係要考慮到就係可能容易就係 damage 啦，即係爛貨啦，或者係唔見貨都唔定。同埋有陣時候，如果我哋選用陸運嗰陣時候，咁我哋要係做跨境嘅。咁跨境嘅話，咁其實唔係個個國家好似香港咁通關咁便利嘅。咁你要去跨境嗰陣時候，可能嗰啲海關咧就抽查又耐咗啦，都唔定。亦都曾經試過咧，因為新冠疫情，咁就有啲關咧，其實佢哋就會停唔開嘅，陸路唔開。例如好似新加坡同馬來西亞，因為疫情嚴重得滯啦，咁新加坡係 cut 咗唔俾馬來西亞啲貨過嚟嘅。咁所以你考慮下通關時間都會係一個成本問題咯。 咁即係話咧，如果國泰限即係暫時暫停咗所有長途貨運航班咧，其實嗰啲客户咧，如果要去改喺香港以外嘅地方去做出貨，其實係咪都有個限制？因為你頭先所講，即係有一啲城市其實對於嗰個貨運嚟講都有一啲嘅規定喺度。 嗱，其實如果長遠嚟講咧，其實貨主就會可以考慮一下究竟喺邊度出貨啦。咁就亦都可以可能考慮一下佢哋嗰個生產嘅地方，因一定個國家，因一定係國內，咁或者係其他東南亞國家咧，依個係令我哋好擔心咯。因為其實有可能就係有啲廠或者有啲貨主已經考慮緊啦。哇！如果有咁嘅大嘅，因為其實香港最大嘅特色就係因為嗰個 cargo hub 即係可以又有航班啦，咁啊同埋嗰個清關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依個我哋就係連一個最大嘅優勢都冇咗嘅話咧，咁可能佢哋會考慮其他因為其實其他國家佢哋嘅空運價錢又或者空運成本咧，始終比香港係低啲嘅。 另外余美儀，你點樣評估呢？就係而家對於貨機機組人員嘅檢疫再收緊啦，就係由三日指定嘅檢疫酒店啦，要去到七日啦咁樣。你點睇呢個會對於整體嘅貨運嘅人力嘅供應嘅影響啊？ 其實好大影響㗎，你可以計到條數，因為三日裏面呢其實已經係佢哋已經係即係其實係可以合理去接受嘅。但係去到七日嗰時候呢，你諗下啦，我飛班機，咁其實我要返嚟做七日，就係做一個酒店隔離。咁因為營運成本究竟係邊個會負責呢？因為之前就係家居嘛，咁而家係個酒店，咁呢個第一樣嘢嘅費用究竟會點樣啦？第二就係話始終人手始終會係你係始終唔夠人去揸飛機。咁我其實都同航空公司對面傾，喂，你考唔考慮就揾翻之前你裁員嗰堆翻嚟啊？又或者將一啲客機，因為其實客機我哋都 cut 咗好多嘛，我哋又考唔考慮將啲客機嘅司機、客機嘅機師，跟住之後轉為貨機嘅機師，咁佢哋大家都講話要需要大概三個月做 training 嘅，咁我覺得長遠嚟講咧，一定要增加人手咧，令到佢哋嗰個人手嘅調配可以靈活啲嘅話，其實你一定要有個 backup， 一定要即係。考虑下就是找返啲司机找返啲机师返嚟呀，跟住就真係由客机真係 train 入去变为货机咁样。咁第二就係睇下政府真係盡量俾多啲嘅包机呀、货机呀嚟香港啦，咁样。 係去处理个情况啦。 消化得到。 好多谢晒你袁美贤，唔该晒香港物流协会嘅会长，跟住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太子道東去觀塘方向近富豪東方酒店的意外事故啱啱清場，咁第一帶的交通嚟家都係非常擠塞，車龍分別排到去界限街近喇沙利道、亞街老街近九龍醫院同埋碼頭圍道近浙江街，咁而啟德隧道九龍城出口嘅交通咧都係非常繁忙，龍尾去到東九龍走廊近新樓街。另外有單意外在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佐敦道，因為有交通意外而家車龍排到去東九龍走廊近洛山道，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車龍就排到去空裝道橋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的車龍排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龍尾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排到过了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新华十道上桥位。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港元7.797，日元115.1，瑞士法郎0.913，加元1.272，人民币6.3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港金报16,920元，比上日收市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8美元，卖出1,820.3美元。港汇指数101.1，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间市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佐敦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受到较早时加士居道的意外影响，龙尾在浙江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新华十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行车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比较多车的龙尾明爱医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的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打豪敦路车多，龙尾近康湖居。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大埔铁路码头一段是比较行车缓慢的，龙尾排到天富海湾。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 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喺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嗰段咧，仲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车龙排到友爱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车多繁忙，龙尾喺唐人新村交汇处。咁今日除夕啦，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区啦系有封路嘅安排噶。直至到听日清晨嘅五点钟，中环兰桂坊、安南街、荣华里、和安里部分嘅威灵顿街同埋德记立街都系封闭咗噶。咁另外啦，部分巴士、专线小巴嘅路线系会延长服务时间，详情啦可以浏览运输署嘅网页，又或者致电巴士公司查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马会向20,000名合资格基层长者免费派支援安心出行的智能手机。香港赛马会慈善事务部主管梁淑仪， 我们都了解到他们在日常生活很多不方便，希望透过这个计划可以给基层长者和数码世界去接轨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2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挪威道路委员会早前公布，挪威的电动车渗透率已经去到77.5%，比起上年同期的61.5%大幅增加。而挪威政府预计在2025年全面采用电动车的目标应该可以做到。挪威的天然资源十分丰富，而且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石油产业和国际油价，但是挪威本身就不烧石油，几乎完全依靠再生能源发电，而且和隔离国家丹麦互通电网，更加可以将额外多出来的电能输出给其他国家。挪威政府在推行电动车的政策和香港可谓截然不同。挪威现在所有的电动车都是全免税，不过这个免税计划或者会有变，因为下一届挪威政府有机会对比较贵，即是大概$70,000以上的电动车征收20%的增值税。主要是因为挪威的电动车渗透率已经接近饱和，用加税来压止汽车数量不断上升，都可以说是无可厚非。香港如果要发展电动车，除了可以参考挪威政府的政策视野，其实都应该急起直追，紧随各国发展再生能源的步伐。因为就算现在电动车使用的是电力，但如果电力还是来自烧煤或者石油的话，发展过程的碳排放仍然会对地球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香港的地理面积小，是不是可以发展太阳能、风力或者水力发电呢？早前香港政府已经有研究报告，目前亦都正是逐步测试，希望政府可以加快步伐落实相关政策，拯救这个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地球。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何文燕， 医生你好。 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啊。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 想认识医生，听下他们自己的故事？逢星期五晚看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7:35，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林志恩。 时间来到晚上的6:43，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之恩，不如我们又谈一谈一个关于房屋的问题。因为呢昨天就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在公布一个即新的买地计划的时候，亦都是宣布呢就是他们会在来这一季推售的屯门大榄的住宅官地和港铁的将军澳百胜阁的项目呢都引入一个限尺嘅条款，就系每个单位咧嘅实用面积咧最低咧就系要系280平方尺噶。嗱，咁啊，当然啦，即系呢个280平方尺咧，其实亦都譬如以屯门嗰个嘅用地为计啦，咁啊预计咧可以提供咧2020伙嘅。啊，咁其实呢个咧加入咗呢个即系最低尺數的要求呢，亦都是呢是他们就说即是回应市民住大一点的诉求啦。啊，而280平方尺这个又是其实怎样去得来的呢？他们就说呢是考虑到去年六月啊观塘安达臣道的首置盘呢的单位的实用面积呢的下限呢就是250平方尺的这样。嗯，所以就有一个这样的考虑了。 这个限尺盘的议题其实都涉及几方的关系，包括就是那个居住质素、楼价和供应的关系。刚才陈燕萍你提到政府就说这个限尺楼就主要是回应即市民想住大一点的需求的。不过近几天都有意见担心，就是以那个价格怎样去平衡即是想上车的市民的负担呢，即是说会不会有一些市民是买不起这些有最低面积规定的单位呢？咁第二就当然啦，即是对那个整体的房屋供应会有什么影响呢咁样。咁同埋第三点呢，我都諗緊，因为民间有不少智库呢其实都长期即是提倡緊呢应该要有人均的最低的居住面积嘅。咁280尺是不是达到一个标准呢？嗱，我睇返呢本土研究社呢有一个研究呢，佢就话呢即是而家咧個樓宇咧有一個嚴重嘅即係設計問題啦，包括就係嗰個平均面積咧有一個下降嘅趨勢嘅。咁2010年咧至到2019年嘅年底咧，新落成嘅納米單位平均面積啊219尺。喺2010年咧，呢啲單位平均面積咧就220尺，而2019年咧下降去到咧213尺。咁就反映咧單位面積縮小嘅情況咧，喺過去10年咧就越嚟越嚴重啊！面積最細嘅單位咧，甚至係細到咧係4张双人床都咁细啊，大概128尺。嗱，咁不过我哋睇翻咧，其实呢啲纳米楼咧，有好多都唔系即系政府拍卖嘅卖出嚟嘅地去起，而系一啲即系市区重建项目。咁但系而家呢一个嘅即系最低嘅单位面积要求咧，就未扩展去到一啲市区重建项目上边。 系啦。嗱，咁另外一个即系都可以值得关注嘅就系、是，究竟啊会唔会影响咗即系私人发展商的入标意欲呢？政府看上来呢就觉得影响不是太大了，因为呢他们就说过去5年的私宅的供应当中呢，实用面积呢是小于280平方尺，只是占整体单位的13%。所以他就觉得呢这个是属于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就不认为呢对于地价呢有影响的。但是当然即是推出这个的即是最低的单位面积的这个这样的卖地条款，其实也都令人即关注到，除了刚才林志恩你所说的，就是280，其实是不是已经 是可以滿足到市民住大啲，係同埋係唔係提供到一個適切嘅居所之外咧，亦都會令人關注就係未來嘅，譬如單位嘅供應啦，咁同埋就係呢個280平方尺啊，究竟咧應該點樣定義咧？因為咧我亦都留意到咧，之前有啲建築師咧係講咧，而家嗰個嘅實用面積咧就係講緊咧，即係可以賣俾你嘅空間嘅實用面積啊，即係可能係包埋啲窗台啊等等。咁但係其實窗台有好多你又用唔到啊嘛，咁所以有啲建築師咧其實就認為咧，嗰個嘅實用面積咧應該係要用室內可用面積去到計算添咁樣。嗱，咁如果我哋係用呢啲標準嘅時候，咁即係280咧，又可能要再將個標準咧就再提高啲嘅咯噃。咁究竟市場方面又會點睇咧？咁啊，187231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啦，同我哋傾傾嘅。嗱，電話旁邊我哋都請嚟一位即係智庫組織嘅成員啦，就係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員梁若豪嘅。梁若豪你好。 系好， 系首先不如先讲一讲咧，对于寻日政府嘅呢个宣布280平方尺嘅呢一个嘅卖地条款，其实你哋觉得系280平方尺呢一个标准啊，你哋自己是否同意咧？都 系咁我哋睇翻呢个睇法啦。其实我哋觉得首先咧喺政策角度嚟讲咧，政府系一个大嘅思路上嘅转变嘅，因为以往佢哋提出嘅政策咧。例如話係降低私人重建嗰、那個重建嘅強化門檻啦，同埋放寬出售祖堂地嗰個門檻咧，都係依賴市場嘅，即係我哋叫做無形之手去自我調節啦。咁政府都係扮演一個即係叫做促進者嘅角色。咁睇翻今次嘅政策啦，今次係一個叫做有形之手嘅硬性嘅規管，咁避免一啲即係私人市場追逐盈利咁繼續去興建一啲太細嘅單位啦，咁去到造成各種譬如話社會啊。環境啊、規劃同埋生活質素等等嘅影響嘅，咁但係我哋覺得咧，呢個只能夠係一個即係權宜之計啦。因為其實納米樓嘅出現咧，係由於房屋供應不足，咁樓價不斷上升啦，咁發展商為咗救市民嗰個負擔能力，就將單位越起越細咁去導致嘅。咁所以今次定立呢一個面積嘅要求咧，其實我哋覺得只能夠治標啦。咁而長遠去治本嗰個方法咧，都係要增加嗰個房屋供應去穩定嘅市場。咁但係喺即係而家去到長遠嘅呢段期間啦，咁我哋其實難免咧都要喺建屋量同埋呢一個居住面積之間咧，去攞一個合理嘅平衡嘅。因為其實增加建屋量去應付住屋需求，又或者係改善人均居住面積去提升生活質素咧，兩者都需要一啲額外嘅土地嘅。咁所以我哋認同政府喺呢一初期嘅時間咧，去定下一個比較保守嘅最低單位實用面積嘅一個要求。咁喺供應穩定之後咧，先至去逐步加大呢個目標，去最終實現咧提升人均居住面積嘅呢一個理想咯。 我想問一問咧，你會認為嗰個住屋嘅面積啦，同埋嗰個房屋嘅供應之間咧，可以點樣取得一個平衡咧？嗱，因為我留意到咧，有發展商就認為咧，單單係設立呢一個單位面積嘅下限，但又唔同時放寬嗰個地積比咧，其實就等同減少咗未來嗰個住宅供應嘅數目嘅。咁而且有啲地皮可能面積比較細啦，嗰個設計難度又高，咁亦都唔適宜咧，即係設嗰個單位面積下限。喺呢一個講法上面咧，你會點樣回應？ 我覺得是同意的，咁但係始終因為今次呢一個政策咧，都係去即係其實一個實驗嘅性質啦。咁所以我哋其實都要進一步去觀察嗰、那個實際嗰個影響嘅。譬如話喺今次屯門呢一個地期嚟講啦，政府就冇提出過去增加嗰個地積比率啦，亦都冇提出過話去增加嗰個總樓面面積。咁嗱，如果係好簡單去睇嘅話咧，有可能個單位供應量係會減少。從而咧影響政府增加房屋嘅屋供應嗰個目標嘅，但另一個角度去睇咧，呢一塊地皮咧相對佢嗰個大細咧相對比較大，咁喺個開積嘅彈性咧都比較高嘅，咁其實亦都有可能咧發展商嗰個開積原本可能係想將興建多一啲嘅大單位嘅，但係佢可能咧今次有咗呢一個要求之後咧，就將嗰個大單位嘅數量減少，去提供多啲中型嘅單位，其實最後。單位供應嗰個數量咧，未必一定下跌，所以其實今次真係要睇一睇嗰個私人發展商嘅開積嗰個結果先可以做。 當然我哋都同意咧，就係唔係所有地皮都適合去做呢樣嘢嘅。有啲譬如正如你所講，可能三邊八角嘅地皮面積比較細嘅。咁如果你再加多啲限制嘅話咧，反而進一步增加設計嘅難度咧，那個效果就未必太理想嘅。 但是梁勇豪都仲有另外嘅一個問題咧，就係如果我哋睇翻啦，過去的一些數字，譬如如果我看根據本土研究社的研究，就是過去那個納米樓的供應其實不少都是來自強拍的單位，即是他的研究就說早期大部分的納米樓就是來自市區重建，然後就是在這個2010年以來總共有96個，他這個就是截到201996個嘅納米樓嘅樓盤落成同埋發售樓花啦，而重建項目咧佔咗係有成64個，而咧其中亦都有19嘅項目咧係獲准咧係私人強拍嘅。其實如果我哋要處理納米樓呢個問題，即係除咗而家我哋講緊官地之外咧，係唔係都應該要喺譬如強拍上面咧係呢啲即係再興建嘅樓咧加入呢啲嘅門檻，然之後先至可以令到市民真係叫做真係住好啲咧？ 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啦，当然啦，正是在官地同埋或者是嚟緊嘅港铁项目加入这个嘅要求嘅话呢，对于即係增加嗰个单位嘅面积影响未必咁大嘅，因为正如你所讲，一啲旧契或者私人重建嘅项目呢係冇受到嗰、那个限制所包含喺入面啦。咁但係如果譬如话要再进一步去将呢一个要求去推展到呢一啲嘅項目嘅話咧，咁呢一個就會比較複雜，因為其實佢就唔淨止牽涉喺地契上嘅改動啦，可能係喺法律上啦，咁都要會做一個改動。咁呢一個嘅話咧，就會牽涉到可能要做多啲嘅諮詢啦，又或者啲可能喺立法喺討論嘅過程之中咧，都會比較悠長嘅。咁所以呢一個其實都要喺社會上進行討論啦，咁睇下係咪真係達到一個共識嘅，因為其實呢樣嘢咧都會影響到嗰、那個。發展商佢哋去做一啲私人重建嘅時候，佢哋嗰個誘因啦，咁呢樣嘢係嗰個牽連係會比較大嘅。 如果我從嗰個政策演進嘅角度去睇咧，其實今次都唔係即係政府唔係第一次咧喺嗰個賣地條款入邊加入嗰個限尺嘅條款嘅，因為睇翻2010-11年度嘅財政預算案咧，其實當時嘅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咧就已經提出咗喺嗰個賣地章程入邊啊，即係加入嗰個規限可以建嘅住宅單位嘅最低嘅數目同埋單位面積，咁當時咧就設上下限添嘅，咁但係今次就主要是設下限，其實兩 個政策的影響會有什麼分別？ 是，其實講回當時和現在的情景其實是有一個分別的。當初去即係曾俊華年代去做這件事的時候，其實是擔心發展商將那些單位越起就越豪華，會脫離了即係同市民這個購買力和他們的需求脫節啦。咁但係以今次呢一個政策背景嚟講咧，其實就係因為樓價就越嚟越高啦，咁亦都係越嚟越脱節。咁但係咧，由於個單位嗰、那個大勢越嚟越低啦，咁所以亦都會影響到即係市民嗰個生活質素。今次咧，似乎嗰個著墨咧就係希望增加翻嗰個市民嘅居住質素啦。咁但係客觀嚟講咧，難免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嘅，因為其實特別是一些買樓預算有限的市民來說，他們那個上車的門檻是會提升的。那個影響會在哪裡呢？就是因為他們會限制了那個選擇啦，因為譬如說現在供應未實質去增加之下呢，其實那個樓面的尺價預期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的。那那個入場價，假設私樓尺價是2萬元一尺的話，那個入場價至少都要說是560萬起跳。咁如果負擔唔起呢一類型單位嘅市民可以點樣做呢？咁其實有三個方向嘅。一，佢哋可以選擇去繼續租樓；二，佢哋可以去即係轉投去其他資助出售房啦，譬如話居屋咁樣啦。咁但係要留意嘅地方就係呢一個只係適用於某部分人嘅啫，因為申請新居屋咧就有一個入息嘅限制嘅，單人最高就33,000元。咁如果你個二人家庭申請咧，個上限都係喺66,000元。咁新租一年都得幾千個啦，咁下年可能而家講嘅就話有9000個，咁但係都比較爭奔頭嘅。 咁呢一個就好難免會導致即係資助房屋本來供不應求個情況咧，就更加嚴峻，咁啊更加難抽到單位。咁第三個選項就係可能佢哋可以即係假設佢哋嘅月入超過咗個居屋嘅入息限制嘅話咧，咁最後一個選擇就係考慮可能要考慮樓價比較低一啲嘅選擇，譬如話可能發展商喺其他私人項目興建一啲細單位啦。咁但係呢個都有可能去推高呢一類單位嘅價格。咁所以其實喺呢兩個唔同嘅時空，政府去推出呢一啲嘅政策嚟講咧，有佢嘅好處，但係針到兩頭利，亦都有佢嘅壞處。 嗯，你會點樣睇嗰個人均最低居住面積嘅問題咧？即係280尺係咪達到一個理想嘅標準咧？同埋我哋應該點樣去計算嗰個叫做人均最低居住面積嗰個數字？ 我哋覺得喺目前嘅情況嚟講啦，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咧，需要喺建屋量同埋居住嗰個面積之間咧，去攞一個平衡。咁喺呢個前提之下咧，我哋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相對務實嘅目標。咁亦都希望呢一個係一個好開始啦，長遠嚟講可以令市民住大啲嘅。點解咁講呢？就因為其實根據政府今年十月公布一個更新版嘅香港2030加嗰個規劃策略咧，佢入面定咗一個人均居住面積嘅目標，就話想提升到215去到237尺嘅。咁比起而家嘅人均居住面積咧，其實得161尺，咁啊佢希望去提升三倍成啦。咁但其實我哋自己香港基金一直都倡議咧，就係喺呢一個香港2030加嘅基礎上咧，其實係要再進一步去增加呢一個人均居住面積嘅。 嗯。 咁譬如話攞我哋一啲鄰近嘅城市去做參考啦。咁譬如話新加坡嚟講咧，其實佢個人均居住面積咧就去到270尺。 嗯。 咁喺我哋對面河嘅深圳咧，甚至乎係去到300尺嘅。咁我哋都覺得其實即係政府呢個215至237咧。我哋都希望再提高少少，起碼可能要去到新加坡人均居住面積去到270尺呢個標準，咁就會係一個比較理想嘅一個標準。 嗯，其实唔好意思啊，梁永豪，仲有一个小问题咧，即系想同你倾埋嘅，唔知你可唔可以七点钟之后咧略留多一阵咧？咁其实因为都想倾倾咧，就系呢个纳米楼啊，过去嗰段时间咧都有价有市嘅吓，咁究竟我哋应该点样睇咧？今次有一个咁样嘅限尺嘅条款之后咧，对于一啲嘅交投嘅影响咧，或者我哋睇睇啊，睇下一阵间会唔会有时间可以再同你倾倾呢一个议题啊？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有啲咩嘅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喺理念倡导真正嘅多边主义，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有力维护国家安全主权，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咗积极贡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近仁安医院。另外，红梅谷路上去狮隧公路的车龙都排到近新翠广场。咁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隔田村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仁安医院同埋红梅谷路近新翠商场。另外，在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交匯處的快線較早前都曾經有意外，這一單的意外事故就已經清理好，但車輛有大消散，現在龍尾分別去到屯門公路近丁九和丁九橋接近青衣西北交匯處。其他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的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龍尾在空莊道橋面，出行到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龍尾近溫斯勞街。另外，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启德消防局，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牛头角下村，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一段的交通现在比较繁忙，龙尾近黄大仙中心。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就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埔教老围一段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天富海湾。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打豪敦路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康湖居。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而家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接近丽景。提提大家随着的特别交通安排，咁而家港岛同埋九龙都有封路噶。港岛直至到听日嘅清晨五点钟，喺中区兰桂坊、安南街、荣华里、和安里部分嘅威灵顿街以及系德记立街都系会封闭。咁而喺九龙方面，由而家起西九文化区一带，包括系博物馆道、文化道部分嘅雅翔道同埋柯士甸道西都系会封闭。停泊喺西九文化区内所有停车场嘅车辆，而家都系唔能够进出停车场，直至到道路重新开放为止。咁另外今晚除夕夜我哋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都会延长服务。最后一节嘅报道会系深夜嘅一点钟。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佢哋作为食材。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感觉依然。 今年俾我最大嘅一个反思咧、就是，就系原来自己摆喺听歌嘅时间系少咗嘅。手下留情，留遗憾。所以喺嚟紧嘅一年咧。希望唔單止係我啦，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可以將多啲嘅時間去留意翻我哋嘅歌，我哋嘅廣東歌啊！ 感覺香港情懷依然，二零二二，我們一直都在。 震撼三響炮，港台電視三十一國劇三線連環播， 勇於改變，敢於創新。一月三號起， 星期一至五晚八點半，國劇八三零時段， 新劇《星辰大海》。一月十號首播，夜啲十一點，國劇午夜場上映《愛上特種兵》。 到咗星期六日上週十一點，國劇週末影院繼續有《覺醒年代》。 港台電視三十一，支持沙塔新經典。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啊！因應市民住大啲嘅要求啦，咁政府咧就會喺嚟緊啦，推售嘅屯門大欖嘅住宅官地啦，係個賣地條款入邊咧加入咗一個限尺嘅條款，就要求咧每個單位嘅實用面積咧最低都要有280平方尺嘅。嗱，你又點睇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啦。咁啊喺七點鐘新聞之前咧，我哋就同团嘅香港基金嘅土地及房屋研究员咧，梁若浩倾紧嘅，请翻佢出嚟。梁若浩你好， 系你好， 系嗱，其实都想咧，倾埋多一个嘅议题啊。如果我哋睇翻咧过去啊纳米楼嘅交投咧，根据一啲嘅研究所讲咧，似乎都有价有市嘅。咁平均咧一手嘅业主咧，佢持有嗰个纳米楼嘅楼盘咧，年期就大概系三年几左右啦，咁样。咁而亦都有一啲嘅市场界嘅人士去讲，就系话点解会纳米楼系会有价有市咧，有咁嘅需求咧？其中一个好大嘅原因咧，就系因为按揭成 素的影响，所以导致到呢即是大家上车呢是比较即是难一些的。其实如果综合返即是头先嗰一啲嘅研究或者一啲嘅市场人士嘅分析，我哋可唔可以咁睇呢？对于某啲人嚟讲呢，纳米楼呢就是佢置业嘅第一步。咁如果我哋係要完全地去即係处理到纳米楼嘅问题，係唔係都除咗係增加土地供应之外啦，係唔係呢都需要喺譬如个按揭成数上面呢都要有一啲嘅调整先至处理到呢个问题呢？ 好嘅。咁其實喺呢個問題嚟講咧，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經濟學供求而造成一個結果啦。納米樓，咁因為其實房屋供應唔夠，樓價一路升，咁要市民可以負擔得到咧，的確唯一一個方法就係一係縮車，咁所以就造成呢個納米樓嘅出現嘅。咁的確冇錯嘅，喺一啲尤其是喺嗰個資金有限嘅市民嚟講咧。這個的確是他的第一步，而今次去做了一個限制的話，的確是對於他們那個上車的那個打算或者那個步伐難免是會有一定影響的。那而另一個議題，那剛才提過就是說那個按揭成數那個方向，沒錯的，其實因為現在其實市民最大的困難就是那個首期，因為如果你講到是1000萬以上的樓宇來說，咁佢要起碼俾一半嘅首期，即係500萬以上嘅首期咧，先至可以置業。而對於一般嘅打工仔嚟講咧，喺咁樣嘅情況下，去攞500萬出嚟係一個比較困難嘅事。除非佢可能已經有一個基礎，譬如話可能佢父母去資助啦，又或者係佢本身已經係有一個單位，佢可以賣咗個單位，而先至有嗰個首期，再去提升佢嗰個居住嘅嗰個質素。咁放鬆按揭成數呢方面咧，的確係非常的確係可以去減輕唔少市民咧喺呢方面嘅嗰個困境嘅。但我相信咧，嗰個考量咧就係、是，尤其是對於一個即係嗰個銀行系統嗰個安全嗰、那個嗰、那個考量啦。政府其實喺2019年嘅時候咧就其實放寬過一次，咁好明顯咧已經見到咧就係話當其時亦都促進咗一啲。800萬樓下嘅樓咧，嗰、那個需求低咗。譬如話之前可能係500-600萬嘅樓咧，咁其實呢個需求低咗，而且亦都係造成咗呢一類嘅單位嘅價格咧就一路上升嘅。咁所以其實你話如果再放寬多一次嗰個按揭成數嘅話咧，就有可能亦都會出現翻好似上次嘅情況，即係話喺短期內可以把握到機會上車嘅市民咧可以得益嘅，但係其實可能長遠嚟講咧，亦都會再進一步去催化樓價再進一步上升。咁所以呢一個考慮嚟講咧，其實有佢嘅好處，咁但係亦都嗰個影響咧，都可能係會比較顯著嘅。 嗱咁長遠嚟講啦，頭先提過即係嗰個房屋供應有限啦，咁而且嗰個舊樓地盤咧，即係一般都受到一啲地盤面積所限啦，呢個係供應上面嘅問題啦。咁另外就係頭先所提到啦，就係有價有市嘅，始終納米樓。咁你預料咧，其實呢種嘅納米型嘅單位咧，喺未來會唔會完全轉值咧？還是其實都繼續會有咁嘅供應喺度？ 其實就算今次政府做咗呢樣嘢啦，我相信其實納米樓咧並不會去完全消失嘅。因為譬如話，假設今次嘅喺屯門呢一塊地皮嗰個效果係好啦，咁政府可能會再去推出去一啲新嘅官地，或者係一啲未來嘅港鐵項目啦。咁表示咧喺呢一啲嘅來源，納米樓嘅供應咧就會即係消失咗啦。咁但係咧，其實市場對於納米樓咧的而且確仍然係有一定嘅需求嘅。咁喺一啲舊契樓或者係私人發展商嘅重建項目之中咧。他們可能會在自己的項目之中就嘗試去滿足市民這方面的需求，反而可能會導致納米樓在這一類的項目來說，那個數量反而會繼續增加的。而我們留意到其實這一類的項目多數都會在一些市區出現，但其實近期來說我們都會見到在新界的地方其實都開始出現這一些納米樓了，所以並不會完全消失，甚至乎可能會再增加。 好啊，多谢晒你梁若豪倾到呢度啊。梁若豪系团结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员嘅，电话号码1872311。嗱，林志恩当然头先阿梁若豪都强调咗两次啦，即系最重要都系要个土地供应稳定嘅啫。如果你多啲地，咁可以起到多啲房屋，咁你自自然然就即系大家都可以由280平方尺啊呢个标准咧就再提高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其实点样先至系一个土地嘅供应稳定啦，因为如果我哋要计算个土地供应，除咗系要考虑香港有几多嘅人口有置业嘅需求之外咧，佢唔单止系满足佢住嘅要求，仲要满足埋投资嘅要求啊嘛。 系， 咁究竟点样去计咧？呢、這个系咪会有啲难度喺度咧？ 系，咁啊，同埋咧，另外我都头先谂啊，即系究竟纳米楼有冇一个定义嘅咧？嗱，咁官方上边咧就而家冇一个所谓叫纳米楼嘅定义，咁但系市场嚟讲啦吓，即系普遍就讲话215平方尺为限，如果实用面积咧少过呢个尺数咧就系纳米楼。咁我哋亦都咧，如果我唔知陈燕平你有冇上过去睇嗰啲示范单位， 有睇过。 其实佢通常都系啲开放式，譬如 studio 啊，即系佢冇一啲独立嘅睡房啊，又未必有独立厨房，甚至有啲黑刺嘅设计，系啊。咁所以可能一啲单身嘅人士就可能系一个即系置业嘅选择。咁但系如果你话住两个人、三个人住纳米楼，佢其实冇自己独立嘅空间嘅。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嗰个影响生活质素嘅原因。 唔单止啊，仲要系咧，大家要习惯咧朝行晚拆啊，即系所谓朝行晚拆咧，就系你嗰张床咧，其实系陷在张喺个墙上面嘅。你就要瞓觉嘅时候咧，拉张床落嚟，咁然之后你先至瞓喺上面。咁你要冚翻上去咧，先至有一个活动空间喺度。咁所以变咗即系。你一个人住都得，两个人住都勉强得，但如果你话真系有埋个小朋友喺度咧，呢啲又似乎真系比较难去处理啦吓。咁究竟大家点睇咧？1872311，咁我哋可以继续同市场人士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置业营运总监及九龙区董事马太阳嘅，马太阳你好。 系 ，hello， 你好。 首先咧，马太阳啊，我就想问一问咧，即系纳米楼咧嗰个市场嘅需求啊，因为我睇翻即系之前有一啲智库所研究嘅资料啦，佢就话咧都系有价有市嘅。平均嚟讲咧，一手业主咧系持有个单位咧，大概系三年几嘅啫，咁跟住咧就会离场噶啦。咁相信个原因都系同个纳米楼嘅楼价上升啦，业主套现离场啦有关嘅。你哋实际喺个市场上面，睇到个状态系点样嘅咧？ 嗱，咁我谂我讲解一下啦。我哋公司喺11月底咧就做咗个购楼调查嘅。咁当中有四成嘅客户咧，佢都系对两房单位有兴趣嘅。咁啊，呢啲纳米楼嘅需求咧，只系占7% 嘅准买家咧系有兴趣嘅。所以咧，其实佢系冇大家谂到咁大嘅需求嘅。咁啊，另外啦，咁啊，過去一年啦，所謂呢個林鄭 plan 啦，600至1000萬嘅單位咧，我哋見到係反而係呢個換樓嘅大熱動力嚟嘅。咁啊，再加埋啦，其實客觀啲咁講啦，香港人咧供樓咧係冇問題嘅，我哋見到大部分嘅客户問題咧係在於首期有問題嘅啫。咁啊，加上啦，近年啦，其實見到香港嘅大部分嘅成交啦，咁其實都係見到啲內需嘅成交，即是香港人本土自己買嘅。咁再加埋啲用家嘅換樓啦，咁早年啦或者早幾年買入咗納米樓嗰啲咧，其實而家隨著佢哋嘅年紀增加啦，家庭人數增加啦，其實佢哋都會有需要換個兩房單位或者甚至乎三房單位嘅。咁再加埋近期政策推出咗啦，咁喺短時間內咧都會塑造咗一啲消息嘅喺市場上。咁呢啲280尺以下嘅納米樓咧，其實都我相信啊，都會有班準買家咧係會想購入呢輪嘅絕版貨啊，因為香港人就好得意嘅啊，咁啊佢覺得少啦啊，而家嚟緊話少啦，咁即係越嚟越少就越嚟越值錢，越嚟越難買，咁我相信咧喺呢個短暫嘅時間咧都會有個搶購納米樓嘅熱潮嘅，不排除，咁啊再加埋啦，咁我哋見咧其實。香港區同九龍區咧，都係呢個納米樓嘅貨尾嘅集中地嚟嘅。因為新界區嘅樓價相對比較平啦，咁香港同九龍區嘅樓價相對比較貴， 所以好多發展商呢都係喺一啲貴嘅地方去起一啲臨時樓嘅，因為咁樣起完之後呢，因為佢尺數細呢就冇咁覺得貴嘅，係啦。咁啊即係咁我哋見到啦，其實計過數嘅唔夠首期嘅同埋供款有問題嘅呢，其實都相信會喺短期內入市嘅，我哋見到啲客啊，因為即係都驚嚟緊買唔到啊，呢啲細單位都咁，所以啲比較困難少少嗰啲客戶或者首期唔好夠嗰啲咧，反而而家可能近日都可能會俾呢、這個動作咧，會令到佢偷步入市。咁啊，再加埋咧租金啊，咁啊租金咧其實就唔會有太大嘅影響嘅。因为呢其实纳米楼呢一向都系跑赢大市嘅，因为佢哋嘅尺租系好高嘅，同佢哋嗰个尺价系一样。咁啊短期内呢我亦都睇唔到有任何嘅喺租金上面尺租有上升嘅机会咯。 喺而家呢个限尺政策之下呢，咁有一啲嘅即係可能准业主啦就担心咦会唔会个楼面嘅面积大咗，咁可能市民未必负担到啦。但如果听你头先所讲，其实嗰、那个单位面积大小同个尺价呢，佢未必係完全成一个正比㗎喎。 其实都未必係完全会成为一个正比嘅，不过即係视乎你係买边区，你係买緊个豪宅区啊平民区啊定係新界區，咁係樣樣唔同嘅。不過普遍嚟講呢，納米樓嘅尺價呢係會比平常嘅一層單位貴啲嘅。咁要睇你買乜嘢平常嘅單位啦。咁可能你買高層買特色單位，咁你梗係會貴過納米樓啦，係啦。 咁但係譬如如果你對比起頭先你講即係600到800萬呢啲嘅單位嚟到講呢，其實佢個平均尺價係咪都高於呢啲樓啊？ 係嘅。是的，咁我哋见到啦，咁其实好似局长话斋啦，280尺3万蚊一尺内，其实大部分嘅单位都系800万内可以做到九成。咁而家我哋眼见到一手嘅货尾单位啦，我讲几个例如九龙区嘅货尾单位，利奥坊啦、澳宇啦、嘉一啦、千望啦、温苏豪啦，呢啲单位呢都其实仲有好多一房同开放式系700万以内有交易嘅全新楼嚟嘅。甚至乎有啲最細嘅開放式單位呢係600萬以內呢都有交易嘅。咁喺呢個新措施下啦，咁大家都知會將會減少呢啲納米樓啦。咁令到香港人呢最少嗰個面積呢重返到去返有近300尺啦。咁新措施下啦，咁首期咁因為都係做一成案都係俾一成嘅啫，咁影響就唔會太大。咁但係相反呢，喺按揭上面呢就借大咗啦。咁喺供款呢就會成為問題喎。咁最受影響嗰班呢，我諗呢可能剛剛畢業啊，或者啱啱出嚟社會做事啊，佢個收入唔係好夠嗰啲啊，因為呢湊夠咗一成首期之後呢，咁佢入息佢過唔到壓力測試。所以其實都喺呢度啦，希望政府啦除咗限呢、這個尺數之外啦，咁同時間如果真係想幫到啲市民去置業上車嘅，咁其實最好就將個壓差嗰個嘢咧就減低少少啊，咁樣咧先可以幫到人咧去上車嘅，因為而家見到其實都真係普遍嘅人都有上車嘅需要噶。咁最後啦，咁其實大家都係想將個樓市咧平穩一啲，咁大家咧買都買得安心啲，住就住得放心啲。咁再加埋啦，其實大家都係希望政府啦可以喺供應上面着手。而家咧換樓需求咧確實都仲係好大嘅，上車嘅迫切性咧，我哋見到都真係有嘅。咁再面對住咧，而家始終都仲有疫情啊。咁咧其實普遍嘅香港人咧，平均喺留待家中嘅時間咧，係比起以往多咗嘅。咁市民咧，我哋見到同啲準買家咧，其實近呢一兩年咧喺個疫情下咧，佢係肯反而係俾多啲錢去買一個靚啲嘅單位或者大少少嘅單位啊。因為我哋喺嗰個地方 stay 嘅時間多咗，咁所以呢其實而家呢一日搞唔好個供應呢，係一日呢其實成個香港樓市呢係永遠都好難會作出到一個平衡嘅，我認為。 好多謝你馬太陽，傾到呢一度係香港置業營運總監及九龍區董事嚟嘅。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 鼓励全民运动，推动本地体坛。 今个星期体育产业链搵嚟澳门大赛车大湾区 GT 杯亚军莫子乐同第一届亚洲模拟赛车锦标赛总冠军钟浩轩。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之恩，我们又谈一下加价问题，因为通常每年的元旦都会迎来加价日，最先当然就是电费，中电和港灯的电费会再加 5.8% 和 7%， 这个就是由元旦日之后就会相继两年都会加价的。另外一个就会加价就是公共交通工具，因为新巴和城巴就会由1月2号开始加价的。如果大家都会记得，其实新巴和城巴他们是之前向政府申请加价，但政府就要求他们是分两阶段的加价，所以他们四月的时候就首先就加了 8.5%， 然后到1月2号就会是加价 3.2%。 受住这个影响，由于九巴虽然不是加价，但是他亦都有一些联营路线是跟新巴和城巴去一起做，即是过海路线，所以呢这些联营路线呢也都会在元旦之后的第二日就即是1月2号同样会加价的。除此之外呢陆续有来就是电车啦，也都是向运输署呢申请加价，是希望加价大概是一成零左右。另外一个呢就是专线小巴啦，有成76组总共是283条的专线小巴呢还是做緊一個加價申請，是等運輸署處理的。在這些的即是加價的熱潮的情況之下，其實市民的交通費負擔就會多了的了。但是呢可能市民就會關注到呢是究竟那個交通費的補貼會不會因此而可以有些調整呢，林子欣。 是的，我們看回其實幾種交通工具那個加價呢可能對於市民的影響都會有些不同的，因為剛才陳燕萍你提到電車啦，申請加價一成呢個加幅呢其實就雖然啦睇落去唔少啦，但其實電車過去個收費都唔高嘅，咁所以可能對市民造成嘅影響係比較少啦。咁另外呢我亦都關注到呢即係電車呢其實佢有一啲部分嘅服務呢就因為疫情啊過去就停運嘅，譬如全景油電車啦、電車派對啦，因為防疫需要要停運啦，咁再加上呢另外呢就係、是、因為而家疫情之下其實少咗人係可能出街啦，譬如可能係 work from home， 又或者有一啲學校係停課嘅話呢其實亦都會影響到呢整個交通業界嗰個嘅面對嘅問題嘅。咁另外其中一個呢就係頭先你提到專線小巴嘅加價呢，咁呢個呢就專線小巴路我哋都有講開㗎啦，就係、是、嗰個業界嗰個營運係不嬲都係有一啲困難問題，譬如就係有時即係有車可能冇司機揸等等呢個情況啦，咁一陣間我哋都可以同小巴業界傾一傾嘅。 啊，不過你頭先提到咧電車啦，其實咧電車佢而家就申請嘅成人票價由2.6啦，增加到去2.9啦。雖然聽起上嚟個增幅咧就係超過一成啦，咁但係實際上咧，佢就算加價都係香港最平嘅交通工具。咁我都仲有少少即係印象記得咧，即係因為之前佢就2011年同埋2018年咧調整票價㗎。咁我仲記得咧嗰陣時候有啲市民都話電車加價都冇問題，因為佢個價錢真係平嘛，同埋佢真係好耐冇加價嘛。咁當然就唔知道今次咧市民個反應會係點樣啦。咁不過可能對於即係平時要翻工嘅朋友嚟講咧，影響比較大咧，就真係巴士嘅票價嘅增加啦。因為即係可能港島嘅人都仲可以搭電車啦，咁但係九龍嘅人咧如果你要過海咧，除非你就搭港鐵嘅啫，否則你就只係得巴士啦，咁但系巴士亦都九巴嘅聯營嘅票價咧，亦都因為新巴城巴加價咧而受到影響。點睇？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方遠南報道新聞。 新蒲崗傍晚發生嚴重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車懷疑衝上行人路，造成最少一死四傷。警方說死者是一名20多歲女子，另外有兩男兩女受傷。傍晚約六點，私家車在大友街近八達街懷疑衝上行人路，撞入一間商鋪，商鋪的鐵閘被撞破。現場見到有架起帆布帳篷和血跡，亦有相信是傷者的鞋。有行人路的鐵欄和交通標誌牌被撞倒，交通警員在場調查。從網上片段可見，事發後有幾名途人倒卧地上等候救援，部分傷者沒有反應。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衛生防護中心估計全部懷疑涉及 Omicron 變異病毒株。中心說17宗是輸入個案，其中一人是國泰貨機機師，住在堅尼地城海都樓，他已經完成接種三劑疫苗。今個月27日晚上曾經在中上環一帶參加聚會，另外兩名患者是與輸入相關的本地個案，一名感染 Omicron 的機組人員在又一城望月樓用膳之後，同台的父親以及相距10米的另一名食客確診。另外中心錄得16宗初步確診，包括一名機組地勤，主要在機場禁區負責處理離港和轉機旅客的工作。政府公布將在下月3日凌晨零時起指明利比亞為 A 組指明地區，收緊相關抵港人士登機和檢疫要求。在21日之內曾經逗留當地的非香港居民不准入境，香港居民必須已完成接種疫苗並持認可疫苗接種記錄才可以登機回港，他們抵港後需要在指定檢疫酒店接受21日強制檢疫，期間接受6次檢測，並需於抵港26日第26日到社區檢測中心接受強制檢測。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新年講話，回顧2021年是意義非凡的一年，國家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他強調中國經過不懈努力擺脫貧困，實現全面小康。他重申中央一直牽掛香港、澳門的繁榮穩定，只有和衷共濟，共同努力一國兩制才能夠行穩致遠。他指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心願。習近平表示中國已經為2022年將做好冬奧會準備。另外他又提及天和核心艙上的太空人在新年期間仍然出差。習近平講話最後祝願各人生活愉快。天氣方面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早市區最低氣溫大概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大致天晴和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清涼，下周中至後期雲量較多，有幾陣雨，現時氣溫18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隔田村快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就排到去仁安医院。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曾经需要间歇性封闭噶，咁措施取消咗噶啦。狮隧嘅九龙入口嘅车龙啦，分别就排到去窝打老道近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嘅龙尾就排到天马苑。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主要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住康湖居一段咧车多缓慢噶，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咧都仲系有啲车龙噶，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屯门方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柏傲湾多车，龙尾去到葵青路。 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因為較早時的意外影響，丁九至到应该是深井至到丁九的这一段还是比较多车一些，车龙有待消散。元朗公路去十八乡交汇处多车的，龙尾排到去榄口村。反方向了，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东城里这一段是挤塞的。提一提大家，在荔枝角道因为有水务急收，去美孚方向近发祥街的快线是封闭了的，经过请你小心。今晚除夕，渡轮服务方面，天星小轮将会延长服务时间至到凌晨的1点，而中环去平洲的渡轮在凌晨的1点45分会加开班次。平洲至到中环的渡轮就会在凌晨的1点加开班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之前唔系饮。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咧宣布元旦起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其实那个供应咧系充足嘅，只不过咧嚟打针嘅人咧就远远冇我哋可以处理嘅咁多。希望大家都尽快去接种啦，因为变种病毒嘅肆虐，疫苗保护咧始终都系最有效嘅方法。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今个星期同大家继续 回顾二一，展望二二 Part Two。 今个星期六就踏入新嘅一年啦！ 旅游乐园回顾二一年，边一集节目最令你印象难忘呢？ 至于踏入2022年，三位成员刘念、 寇海星、思奴会竭尽所能为大家耳朵回忆分享，仲有旅行资讯带俾大家。 今个星期六 1月1号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旅游乐园总动员》同大家过新年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面对住交通工具加价啊，咁啊，你自己咧对于交通费嘅支出啊，又预期会增加几多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先啦吓。咁不过其实啊，林志恩即系如果我哋睇翻而家嗰啲嘅相关资料咧，即系暂时嚟到讲啊，如果你搭港铁咧，就应该不受呢个加价影响嘅，因为咧港铁咧，因为佢嗰个方程式嘅计算啦，咁所以变咗佢其实系需要咧系减价1.85%。五添嚇，咁同埋佢亦都咧將佢3.8%嘅車費扣減嘅優惠咧延續到去出年6月底。咁但係亦都要留意，就係我哋之前亦都有提過，就係公共交通費用補貼嘅嗰個叫做即係臨時嘅加強措施啊，又會咧係到聽日啊1月1号起咧就會回復舊制，即係話咧佢嗰個嘅最低門檻咧就會係變翻係400蚊，咁而嗰個嘅補貼嘅上限嘅金額咧，亦都會跌翻去400蚊。 嗯，嗱，呢個就從即係市民嘅角度睇啦，因為有一啲市民咧可能會跌出頭先啊，陳燕平你所講嗰個受惠網啦嚇。另外，因為好多即係公共交通工具服務都加價啦，咁可能咧喺個交通開支上面會多咗嘅。咁但係如果你調翻轉頭角度睇啦，即係喺嗰個巴士小巴等等的營運上面，他們的加價是不是又是必須的呢？即是兩邊的利益怎樣平衡呢？這個一陣間我們就可以傾一傾這個問題。 好，那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傾傾啦。咁啊，电话旁边呢，我哋就请嚟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啊。陈恒斌你好。 你好，两位。 喂，不如讲一讲交通工具嗰个加价啦。咁啊，而家咧就系新巴、城巴咧，佢因为之前已经获准咗加价噶啦，咁所以佢1月2号开始咧就会系即系展开第二阶段嘅加价，就系3.2%嘅。咁九巴嘅一啲嘅联营路线咧，亦都系因为新巴、城巴嘅加价啦，而亦都会系调整整个车费嘅。咁除此之外咧，其他嗰啲嘅申请加价咧，就好似排紧队，陆续有嚟。呢、这个嘅经济情况之下，啲公共交通工具申请加价，你自己点睇呢个状态咧？ 今次咧就系、是、因应早前新巴、城巴个加价啦，咁佢加咗一部分噶啦，已经超过10%，而家又再加埋后面嗰橛啦。另外仲有一大扎小巴咧就排紧队加价嘅，咁就疫情之下咧要咁样加法咧，市民。嗰、那個負擔又重咗啦，咁所以我哋對於一連串嘅加價咧，其實表示非常之憂慮嘅。咁但係咧，我哋都知道，巴士公司佢經營困難啦，小巴亦都經營困難。咁所以咧，即係喺呢個環境之下咧，市民有困難，巴士有困難，小巴有困難，咁又要進一步加價咧，咁所以呢個壓力都大嘅，對各方壓力都大。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即係政府要有啲措施去做啦。一方面就係將嗰個交通津貼咧嘅補助計劃咧係進一步延長啊，因為而家將個門檻去翻400咧，其實受惠嘅人又會大幅減少。咁若果係因應個搭車嘅情況同埋疫情咧，其實政府應該係將門檻降到去200元嘅呢一種做法，同埋著壓增加嗰個做法咧，係即係作為一個長期嘅考慮。而我哋主要嘅公共交通工具咧，都係一路都係冇政府嘅資助嘅。咁所以呢一種經營模式咧，其實係香港獨有嘅。咁要繼續持續到落去咧，其實亦都可能會即係累積到一啲嘅交通出嚟。咁所以市民嗰、那個即係搭車。嗰、那個價錢咧，亦都會因應咁樣而提升。我哋都希望即係政府要多管齊下，一齊去做啦。咁一方面喺批加價嘅時候都要顧及市民嘅利益，另一方面咧，市民嘅承擔能力亦都要考慮，同埋咧更加要諗嘅就係係咪如何可以增加啲非票務嘅收益喺公共交通上面咧，係可以令到即係呢啲巴士公司啊、小巴公司咧，佢係可以。系单靠票价嘅收入去经营啦，呢样嘢都好重要。 嗱。頭先提到啦，小巴同巴士都加價啦，咁但係港鐵就減價嘅，咁呢個會唔會令到咧市民嗰個交通習慣係進一步轉移去到使用港鐵，係令到即係小巴同巴士個營運係更加困難咧？你認為？ 其實港鐵咧個減價咧都係咁多年嚟一次嘅啫，之前都係年年都加嘅。咁所以即係港鐵嗰個加價嘅累積咧，其實已經係超過20%啦。咁所以即係話今次雖然其他巴士公司可能會加價咧，都未必係即係會因應呢個因素而轉移，反而咧就係、是、因為港鐵嘅開通咧，而令到唔同嘅交通工具咧，對佢哋嘅經營係產生出困難咧。呢、这個係政府要面對嘅，因為我哋呢幾年都開通咗好多唔同嘅鐵路線啦。咁有啲同鐵路有重複嘅巴士咧，或者小巴咧，其實已經係冇得經營嘅。咁所以喺即係公共交通嘅多樣性，俾市民有選擇嘅前提之下咧，其實政府真係要諗下點樣可以令到既係小巴或者巴士佢有做資源，亦都要即係嗰個票價要去翻一個合理水平。所以我就希望政府係考慮一下一啲非票務嘅收益譬如話我之前所倡議嘅。一啲泊車轉乘嘅站啦，咁讓小巴同埋巴士咧，佢既係可以喺啲泊車轉乘站揾到客，同時間啲泊車轉乘站嘅泊車收益啊，又或者係商務收益咧，可以嚟補貼翻個票價咧，呢啲嘅做法咧先係夠長遠咯。如果唔係，淨係靠加價搞唔掂。 不過其實陳恆斌，其實呢啲非票務嘅收益咧，係咪真係可以影響到佢個整體收益咁大，令到佢減低嗰個加價壓力咧？咁因為譬如你就算話即係就 做啲即係泊車轉乘嘅站啊，做一啲譬如廣告啊等等，咁但係往往嗰啲站咧可能都會比較細嘅，即係佢所能夠收到嘅廣告收益咧都未必係咁大。咁而另一方面咧，譬如你頭先講到即係有港鐵新嘅線路開啟嘅時候咧，就附近嘅巴士啊同埋小巴都要調整佢嘅路線啦。但係呢度咧，似乎就睇上嚟咧有一個叫做即係我哋叫一個循環嘅咁樣情況出現。嗱，當有港鐵咧嘅出現嘅時候，新嘅線。新嘅站出現嘅時候，咁附近嗰啲嘅巴士嘅路線咧，就要再重新調整，又佢嘅個客量咧又會減少。當佢個整體嘅客量減少嘅時候咧，佢自然嗰個營運嘅成本咧，亦都會係進一步受壓，亦都可能令到佢有加價壓力。其實似乎係一個即係循環係解決唔到嘅一啲嘅問題嚟嘅噃，會唔會可以再宏觀少少咧，去解決翻呢啲唔同交通工具嘅定位嘅問題咧？因為就算你如果講巴士，同港鐵係有路線重疊，但係可能有啲市民咧，佢就會覺得咧，由於巴士經途經嗰個點咧，會係去到某一啲佢哋需要嘅地方，咁所以咧，佢哋仍然係覺得有嗰個服務嘅需要。呢、這個由早前咧，即係土瓜灣站或者九龍城站嘅土瓜灣站啊開幕嘅時候咧，即係啲市民對於某啲線路嘅巴士嘅需求咧，都可以反映一番。 其实啱嘅，你觉得要宏观啲去谂咧，呢、這个都系事实嘅。因为而家我哋香港奉行嗰个运输政策咧，就系以铁路为主嘅运输政策嚟嘅。咁所有嘅运输咧，基本上都系向铁路倾斜，因为佢载客最多啦，亦都系即系使用路面系比较少啲。咁所以咧，就以佢为主嘅。咁但系咧，我哋亦都咁讲，随住我哋有新市镇嘅落成咧，巴士同埋小巴都系得足嘅。咁只要佢適當地分配，或者有新市鎮嘅起嘅時候咧，去令到唔同巴交通工具咧都可以入去載到客嘅。咁呢個我相信都係仲有得做嘅。咁但係咧就係係咪一味用鐵路為主嘅運輸政策係可以咧？鐵路會唔會係有部分嘅費用可以即係或者係收益要嚟回饋翻市民，令到大家係可以喺交通工具上面有唔同嘅選擇咧？這個調撥咧都係重要嘅，咁所以另外咧頭先講嗰個泊車轉乘或者非鐵路收益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因為你睇下港鐵點解會即係唔蝕啊，或者係有錢賺咧，佢主要嘅收益或者係令到佢有盈利咧，都係非鐵路收益嘅。譬如話一啲租金啦，我哋所講嘅泊車轉乘站咧係一啲比較大型啲嘅泊車轉乘站啦，咁泊咗車之後咧嗰啲車場嘅收益。又或者在泊車轉乘站上面可以起的一些商務的收益呢，其實都是一個挺可觀的數字。所以我在剛今年的年中呢，我交了一份報告給政府，就是希望是大幅去發展一些在鐵路站以外的一些泊車轉乘站，譬如說巴士總站啊，或者是交通總會的泊車轉乘站，令到在路面上的私家車少了，而公共交通的那個使用率呢亦都係提升咧，令到即係大家都有得做咯。否則即係慢慢一路發展落去咧，小巴冇得做，巴士冇得做，咁剩翻嘅交通工具就只有鐵路。其實咁樣係唔健康。即係香港市民不嬲，我哋都係有好多唔同嘅交通選擇。若果喺運輸政策上面唔去即係做一個比較整體啲嘅規劃咧，我哋慢慢就會發覺選擇係少咗好多。 嗱，你头先提到即系未来，我哋都会其实好依重嗰个铁路嘅发展啦。咁但系即系嗱，铁路可以用一啲非票务嘅收益啦，去增加佢收入啦。咁但系巴士同小巴除咗加价之外，仲有啲乜嘢方法可以继续系即系生存？ 嗱，譬如话而家巴士有广告啦，吓车身广告啦，跟住咧，另外有一部分嘅东西咧，其实政府亦都可以考虑下俾巴士公司或者小巴公司去做嘅。譬如話有啲泊車轉乘嘅政策啦，咁而家所有嘅泊車轉乘站咧，基本上就係全部圍繞住鐵路嘅，即係話如果你要泊車轉乘咧，多數都係起喺鐵路站附近嘅。而一啲巴士嘅轉車站，譬如話我哋有幾個大型嘅轉車站啦，咁例子我哋嘅大欖啦、小欖啦，呢啲地方嘅轉車站咧，全部都係冇車場嘅。咁所以如果係揸車嘅市民咧，佢除咗要泊低架車喺鐵路之外咧，佢想搭巴士係冇辦法俾佢泊車轉乘。咁若果我哋喺呢啲地方起一啲泊車轉乘站咧，讓巴士都可以有機會載到呢啲客咧，對佢哋嚟講，除咗客務嘅收益， 另外泊低架车都有收益噶嘛。咁另外喺泊低主停站上盖咧，其实亦都可以有部分嘅租务收益可以做得到。譬如话佢有商场啦，有一啲小电楼啊等等嘅收益咧，亦都可以用嚟补助翻个票价咧。我相信咁样先会令到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有持续性嘅发展。 好啊，多谢你陈斌，倾到呢一度啊。陈斌咧系立法会议员啊，不过林志恩即系都要更正翻先，即系屯马线咧就有呢、這个土瓜湾站同埋宋皇台站，不过咧宋皇台站就喺九龙城嘅，咁但系亦都真系嘅，即系较早之前屯马线呢啲嘅新站开嘅时候咧，由于有一啲嘅巴士路线同佢重叠啦，咁譬如其中有一条就系11号巴士线啦，咁当中都引起由于要削班啊，亦都引起咧居民有唔少。嘅即系反响啦，咁因为佢哋觉得即系途经嗰啲地方咧，似乎始终同即系港铁去到个范围咧都有啲差距，同埋其实始终巴士就系一个更加系点对点嘅交通工具啊，吓咁所以始终咧有啲市民就会觉得咧啊，即系巴士嘅服务咧系不可或缺嘅。 咁同埋头先都提到好重要一点啦，即系宏观啊喺嗰个交通嘅政策上面，咁究竟香港唔同嘅交通工具点样喺嗰个公共运输系统上面啊，即系有个唔同嘅角色同埋定位啦，咁啊，譬如头先提到铁路啦、巴士啦、小巴、的士啦、电车等等，佢唔同嘅交通工具点样可以去互补，去减少嗰个争客嘅问题咧？咁呢个其实系一个宏观嘅政策考虑嚟嘅。 除咗呢个宏观嘅考虑之外啦，另外就系头先阿陈银斌都提到咧，有关于交通费补贴啦，佢就认为咧应该系将嗰个门槛咧维持翻喺200蚊。但系呢个亦都要留意，因为始终交通费补贴咧就系讲紧系用公帑去即系津贴噶啦，咁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考虑公帑嘅运用同埋条线啊？应该系点样去划法嘅咧？如果一方面譬如好似头先所讨论嘅，系因为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嘅定位嘅规划，令到某一啲种类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可能系比较受到一个票价或者系蚀本嘅压力。咁但系另一边厢，我哋又要用公帑咧去到补贴翻咧，因为呢啲交通工具加咗价而市民。嘅荷包嘅支出嘅时候，咁我哋究竟应该点样睇成条数咧？林志恩， 系咁，同埋我哋都要谂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即系依赖个铁路系统嘅时候咧，我哋近排亦都见到咧，即系如果我哋用铁路作为嗰个公共运输核心，其实都会有一啲意外嘅情况嘅，譬如即系可能港铁发生事故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其他嘅公共运输就非常之重要啦。咁所以呢一个亦都要有一个整全上面嘅考虑。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不如揾小巴嘅经营商同我哋倾倾啊！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海洋垃圾收集系统用潮汐嘅理论去收垃圾。光明学校嘅张以文 见到海面上面有好多垃圾，咁样就会引起生态平衡嘅问题。咁样我就想收集海面上面嘅垃圾，但系又唔使动用太多嘅人力，所以我就谂咗呢一个海洋垃圾收集系统。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翡翠台81、ViuTV696同ViuTV99呢六个数码电视节目台转用新发射频率。 用自设天线嘅住户，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就应该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同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几时重新搜台。 经典广播剧《凤凰》1987年作品，雨萍原著。 我认为你应该冷静下，收拾心情，揀翻个好对象，付托终身。 李德能 ，Uncle， 咩付托终身啊？我系嗰啲弱到需要人扶嘅女人咩？ 罗嘉玲、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凤凰》1月1日，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林志恩，我哋刚才都讲过啦，其实咧绿色嘅专线小巴咧，亦都有唔少咧系申请紧加价嘅，咁而家应该系有超过成200条嘅专线小巴线咧，正系申请加价，咁但系运输署会几时可以处理到咧，同埋批唔批准咧就未知啦。啊，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就请嚟绿色专线小巴总商会嘅主席苏世雄同我哋倾倾。苏世雄你好。 你好， 系嗱，可唔可以不如同我哋讲讲你哋而家嗰个专线小巴咧，嗰、那个即系大概面对嗰个经营嘅成本嘅问题啊？最主要系喺油价定系喺人工啊，定系乘客量减少嘅问题咧？ 啊，样样都有。 嗯， 其实影响好大嘅咧，就嚟自新冠肺炎啦。 系， 咁佢自从2019年发生咧，到而家咧都仲未停止嘅。啊！而家外围咧仲喺度蔓延紧，所以咧我哋通关嘅时间咧都未有决定，所以我哋好多专线小巴咧，尤其各啲关口线啦，有啲接驳火车站嗰啲啦，都损失好严重嘅。就算系市区啦，市区我哋嗰啲生意都做啊六七成嘅啫嘛，损失都三四成噶，所以咧佢嗰啲正常嘅收入呢，要追得返以前19年之前嘅情况呢，我相信有排都追唔到啊。所以呢而家呢就係好多经营公司呢就财政係非常之困难嘅。咁有啲因为财政困难呢就想同啲银行借钱呢，啲财务呢就而家暂时呢一年半载呢就唔肯借咗。所以我哋想换新车都换唔到，因为你换新车先有嗰啲安全带啊。俾啲保障啲市民嘅生命安全噶嘛？咁仲有咧，我哋司机一路都系短缺噶。咁我司机咧呢年纪咧就不断咁加人工，吓油价咧呢一年咧就升咗成四五成。咁你总体嚟讲，我哋运作成本咧做少咗，又加重咗，所以焗住咧啲公司咧，你如果唔申请加价止一止血咧，好多公司就面临。破产噶啦，执笠噶啦。 你剛才提到呢，即係我亦都見到小巴總會有一啲嘅報道啦，就係話其實有好多嘅小巴呢，因為冇能力供款呢，被銀行收車啦，咁可能會影響到嗰個小巴服務嘅。咁我留意到呢，金管局呢有一個嘅措施呢，就係關於銀行業中小企貸款嘅機制呢，就係會延長嗰個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款嘅計劃呢，去到下年嘅四月底嘅。小巴業界呢，即係而家嗰個情況呢，有冇隨住即係呢一個嘅措施是可以改善到的？ 啱啦，冇错啊。这个政策已经做了成年几两年的了，但是呢你就算不只是还息，他都没能力还啊。而家你边够支出啫？而家的收入几成生意啊嘛。你平时专线小巴都不是很好赚，咁你的经营成本而家加重了咁多，咁啊生意上啊损失了咁多，咁你相形之下呢，而家咧就真系。我相信跌到落去谷底都好多都已经系唔止噶啦。谷底都仲有得挨下，我哋以前有得去贷款啊，去借下，佢财务肯正常情况之下肯贷款，我哋可以维持一下公司嘅运作噶嘛。咁你而家银行嗰个背，即系个靠山都冇咗，佢都唔肯借款出嚟。咁佢唔肯借钱，我哋点样自己揞荷包都揞到冇得揞啦。而家已经两三年。由社会运动到而家三年都有多啦，咁间间公司都损失惨重噶。 系嗱，苏 Sir， 我都想请问咧，一般嚟讲咧，运输署大概要用几耐时间先处理到你哋嘅加价申请噶？ 我相信咧，经过我哋同运输署沟通咧，呢次会比较快啲。我都希望啲市民体谅下，因为呢次嘅加幅咧，我哋希望就加多少少嘅。就因为真系冇办法啦。以往咧，我哋沙士个年代咧，我哋都可以加价，但系追唔到通胀。而家咧更加犀利，俾呢个疫情咧影响到咧，根本我哋冇得挨。 但加多少少講嗰個幅度真係幾多咧？因為今年入面咧，即係運輸署所批咗嘅80條專線小巴嘅加價咧，加幅就介乎係1號到過3啦。咁你話即係會申請加多少少，其實個加幅大概係幾多咗？知唔知？ 我哋希望能夠正常咧加5-6% 嘅啫。我哋希望超過咗5-6% 啦。因為你睇下運輸署都睇每條線個整。经营情况而定嘅，佢会睇个成本数嘅，唔系话我哋加，我意思话加多啲嗰啲咧，就系、是、影响多嗰啲，影响好似过关线啊，完全冇收入噶。 佢而家擺住啲車擺喺度， 係 淨係俾現所牌費都慘噶。 係真係要睇個別嘅路線嘅影響啦。多謝曬你啊，蘇世雄係綠色專線小巴總商會嘅主席。咁亦都再提一提啦，我哋五點鐘嘅時候咧講過就係、是、有一啲嘅地方嘅人士咧需要係特別檢測嘅。咁其實咧有11處嘅地方咧係政府係認為咧嗰啲嘅曾經到訪嘅人士咧係要特別去加強。